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9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六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我们每天都会翻看咱俩的朋友圈， 对， 都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是， 其中呢我们翻翻，有巧合看到的这位朋友刚刚结束了22天的一个非常出众的国家的行程。 对，而且我觉得他去到这个国家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目的和不一样的玩法。 而且这位先生呢，每次出去玩都拿一张非常厉害的地图， 是 手写 mark 标记下来，打过卡的之后哪些地方没有去过，而且直线距离怎么去的一清二楚。 哎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觉得就是看到他这么认真的尊重每一个目的地，我就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对，我对待学习也是一样这样的认真。 其实我们那个道道呢是东三省的，然后那个 后来就不行了， 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 对，就是后来呢就是那个没有标记了，也没那么认真了，哎，所以学习成绩也就不如以前那么好。所以这个认真还是很有必要， 认真非常重要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行者谭怀宇先生，欢迎 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欢迎又来了哈，带着他22天的泰国的行程。 泰国待22天， 先问一下，22天花费大概是多少钱？您自己的花费，您这趟行程是什么样的设置？是那种随便，还是有控制的这种消费？ 是这样的，那个首先我的旅行风格跟别人不一样啊，这咱们知道，因为我去的地方，首先呢我老去那个古迹是遗产，这一趟呢说是泰国一共5个世遗产， 嗯， 我得把它都去到， 嗯， 然后呢这就比以前，我这是第5次去泰国， 第5次， 然后呢比以前就难多了。但是泰国咱们谁没去过呀，那是一个很温暖， 非 常亲民，很亲民，是吧，是个便宜的地方。 对， 然后呢您能贵到哪儿去？您要是非得就是使劲烧钱，反正那事儿我来不了。然后我去的地方，一个是有世界遗产，另外一个就是有博物馆。所以呢这一趟呢是打算走，确定了哪天走完了之后回来是啥时候回来呢？ 来暖气一会儿回来。 好的， 真就 成功躲避， 真就算不错。 真就这么定的。然后呢，中间呢是一个弹性的，走之前大概想去哪儿，知道个大概。然后具体定呢，得到那儿再定。我觉得这跟别人就不一样。 是， 所以我到那儿，我去这一趟呢，全程无预定。 哦， 无预定 到哪里限定啊？ 哎呀，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现在人人都做得到， 方便。 手机上有一 APP， 您没有的话，百度地图都行。 但问题是，这些方式倒是好解决，但我就怕说，因为现在也是泰国的旺季， 定不着 会不会出现我订不上啊？ 现在不是泰国的旺季，现在是反季节。现在是刚刚它的那个雨季刚过， 对呀， 那个它那个凉季刚刚到来， 旱季就要来临， 是的， 十一月份就来了。然后真就没太怎么下雨，因为它要下雨 多爽啊。 对对，然后还温暖。所以呢，这个选择这个选择时机是特别好的， 价钱不贵，人又不多。 对， 泰国本来就不贵。对， 然后呢，另外呢，我的旅行方式呢，就是我是一个人旅行嘛，所以没有别的人，也没有着急的事儿。 是的， 所以我到哪儿之后呢，我要是觉得必须得等一天，还真有这事儿，我就在那为了等一博物馆。结果就在那儿住了一晚上。 我的天哪， 这个时间成本这是非常昂贵的。 是的， 但是收获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看到的环宇先生啊，每次拿一张地图，泰国方面的国家地图，看到了从上到下非常的清晰明了。我现在才知道清迈离曼谷真的很遥远， 很远。清迈在北边，曼谷在南边。 中部，对， 所以你看我走了好几节儿，一点点往那边移动了。 是的，如果要是说想要直接去清迈的话，就是最 好的是 飞过去。直达，直达 飞过去。 这趟在泰国去了哪几个城市？先跟我们说说呗。 背一下哈。 好，背一下。 先到曼谷， 曼谷首都， 先那个熟悉一下环境因为上次去曼谷就是这种规模的去曼谷，那还是十年前。 我 第一次去的时候20几年前，第一次去的泰国。那这次去吧， 1998年， 1997年， 1997年。 然后那个这次去呢，就是我因为不一样了嘛，这些年是不一样了嘛。去那之后首先得调整一下，因为知道得把自己身体调整好了， 对， 这旅行质量才能高。 对， 我问个问题哈。 你问 今天是我们老伙伴来了满宇，你看人家1997年去的泰国，我1997年诊所都没转完 是 人家变化真是。 你还在烧苞米杆子？ 烧苞米杆子。 不，那个那时候我也那样，那个那时候基本上是曼谷芭提雅。这回是 那种的感觉。 对， 我想问问那个华宇哈，就是说这20年，你1997年去的，2008年、2018年再去，他那些变化到底大不大？关于泰国曼谷的部分，因为你第一次也去做访 这个地方，对， 大吗那个变化？ 因为啊，咱们作为一个旅行者来说，咱们不知道他有新城。但是这次曼谷，就是以前没有地铁嘛，这次崭新的地铁，所以崭新的地铁什么样，这就去过， 照片来了 啊，对， 它是还是那个在 上面 走的， 对，上面走的，然后呢， 去过， 地铁，地下的 没有人， 地铁 比任何一个，为什么没有人呢？我回 试运营吧， 回曼谷早了，就是坐火车一宿嘛，然后回曼谷之后，这个特别早，所以呢就没有人，他就有地铁里头，他这地铁里是这样的，有好多地方是没有座的， 是站着的， 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代表人家设计的，就是说要容纳很多人嘛， 对， 但是曼谷地铁只有1号线， 对，看到是1号的，上面写着， 是的， 对，它没有2号线，其他没有，所以它就一根儿，然后呢，在天上那个，我管它叫那个天车嘛， 天车， 那个是两。有1号线和2号线， 对， 所以现在曼谷基本上就是这种轨道交通，就有3条线。 这3张照片是哪个每一天的哪个时段拍的？ 早晨啊， 早晨， 对，我早上起来到了那什么，回到那个曼谷，就是我最后回到曼谷，然后呢，我一想，哎，我还没坐过地铁呢， 对， 然后呢，坐一下呗，因为这个旅行里面最难坐的是公交车，然后呢，我就觉得作为我来说，我必须得会坐公交车， 等到后来呢，我不仅会坐公交车，我还会公交车倒车， 而且城市之间， 天哪，一个月的时间， 城市之间可以用公交车， 那是长途 连接吗？可以的， 对，那是非常容易的，那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曼谷特别大， 嗯， 曼谷那新城啊，就跟这地铁一样，坎新坎新的，然后呢也高楼大厦。 漂亮 漂亮，那个作为旅游者根本就去不了那儿， 是吗？ 啊，对啊，他旅游者基本上比如说大皇宫啊、玉佛寺啊、圣王庙啊， 具体的一些点走走， 就这个老城、然后我的脑子里面我也要这些啊，所以我就住老城， 住老城里 啊，对，到老城你只要打开手机 APP， 周围那些你想住的或者是出现蹦出那些啊，就是 曼谷老城欢迎你 老城， 不，中国移动改成曼谷老城欢 迎你，欢迎欢迎。 对，它里边，多少钱，房间什么样，距离你多远，你全能定。 哇， 你全能，然后你在手机上也能定，在那什么，在那个到柜台直接说，也行。 您刚才说那个新城，很多初次到访曼谷的朋友不一定可以去得了哈。 对对对， 它离老城远吗？那个新城 远， 远很远， 远远远远。 地图上的话。我看到曼谷中心点嘛，对不对？这地图上，它大概是在曼谷中心的左边、右边、上面、下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都是周围都是 哦，圆的， 周围都是，它是那个辐射状散开嘛，基本上是，比较就是建筑高大建筑多的是在东南方向， 东南方向 就是右下那个大方向、啊， 对，右下 就是那个方向。然后呢，你坐那个轨道那天上那车，就接着往下坐，就不知道往哪坐了。就是它挺长的， 对，那个天上那个车真的是，它跟咱们这地铁完全不一样， 感受过是吗？ 感受过， 对，好， 它标的都是泰文，你稍有不注意全下错了。它那个不是反方向，说我这个身往那个方向，对面就是反过来了，不，它对面就不知道往哪儿去。 它那个就是有一换乘站嘛，在那个暹罗那个站，然后暹罗那站呢，就是下了这车过去以后，那辆车是接着那样号线。 哦、 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这个 拉远了， 对，就不知道坐哪儿去， 慢点，看清楚了，省得到时候坐车坐错方向。 对， 刚才那个周头问了一个，现在有新城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哈， 对， 要问问 新城是在什么地方呢？ 刚说东南嘛， 东南然后或者周边都是嘛， 对，问一下，就是现在为中国的朋友遍布全世界各地哈、都是敞开怀抱迎接中国的朋友。那比如说到日本，因为汉字比较相通，跟日本的语言差不多。到了泰国，有没有中文版、汉文版、汉语普通话版？有没有这种比较明示的标记呢？地铁是没有的，对吧？ 地铁肯定是没有的， 交通工具是 没有。 但旅游点儿， 旅游点 还是那样的，就是说时代不一样了嘛。现在哪儿都扫二维码，并排五个二维码。 哇，五个二维码， 五个，其中有一个就是上头给你写的是中文、泰文、英文、法文，还有一个什么文，并排五个， 跟时钟一样 啊。对，所以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对，您要是看不懂，翻译软件呗。 对， 然后呢，人跟人说不懂，也有一种翻译软件呗。所以这个我就是我 交流没有问题。 我实用这个的时候，是我当时打了一辆车，人一看我是中国人。他给我放甜蜜蜜，他放邓丽君的，哎呀，然后呢，一会儿哪句话我说英语嘛，他也能说，但是没听懂。他说你等等，然后他拿出这个了播，他说一句，我说一句，哎，马上就懂了。 是的， 哇，好厉害呀、这个软件。 好厉害。 然后聊啊聊啊聊，说、 对， 老师，你看你去清迈不？从曼谷打到清迈也很远的，很远。 那个不能打车，那个打飞机。 对， 打车可得走挺长时间。 坐飞机去啊，各城市可以通过交通工具接驳，比如说刚才说的巴士也可以到，还有那就是那个飞机也可以到， 那个火车， 火车， 他们的火车就是慢， 慢， 然后呢站多，站多有一什么好处啊？它亲民嘛，小站都停，它关键它这个开的慢是它。不开的时候比开的时候时间多，所以他老停， 老停下来。 对，所以他 间隔，比如说停到一站，时间大概多长时间？ 那起随便，就挺长的呢。另外，他这个火车不是开得慢吗？这火车这个门啊是永远不关的。就跟那汽车似的，汽车、公交车分两种，一种是有空调的，必须得关。另外说没空调的永远开着， 透风吧。 也没有人掉下去，就是他这国家的就是国情就是这样，而且人也进化的挺好，不会主动的掉下去，这能力都比较强。 对，我觉得泰国真的是还算是在东南亚国家里面，它的旅游 业发展是最好的， 特别成熟。 对，它比那个周围那些国家发展的都 起步的早。 是的， 对。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就是我们的欢迎先生，每次他要来我们节目，都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一个大家了解的内容。 对， 文字里边充满了温情，对于泰国的人民民风有了自己的一个感受。 对， 这次22天。每个地区，比如说旅游发达的地区和欠发达的地区，人民的民风都是一样的吗？你有感觉吗？ 讲故事吧， 讲故事， 活生生的故事。 来，故事，故事里的是说是就是， 活生生的故事 也是。 咱们那个就是说，刚才提起这啊，我有一次就是有一天到那个地方，地图上写着呢，叫坐了一宿车，那地方叫青莱， 青莱 在哎呀，都快到老挝了。 哦， 右上角 老远， 青莱、哦、然后呢，当时这个地方呢是我想找一个世界遗产，但是中国出这地图呢上头标错了、 哦、 然后到泰国才纠正了，他原来在这儿啊，人说这个地方叫乌东塔尼，再往东边才青莱呢，结果我就到那儿了，我就故意，因为泰国他们星期一呢博物馆也休息， 哦， 所以呢我就特意着星期二到呢，然后呢轻轻松松的哈到那之后，世界遗产天天都开， 那天天都开，而且没有人呢， 对，这个没有人， 真的是， 它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世界遗产， 底下是什么呀，看 底下是什么东西， 底下是就是把地挖开之后，里边全是陶，彩陶、关键是它这个年份呢特牛，距现在5600年，开始，那时候他们就烧陶器了， 哦， 所以5600年之前，那是你想想，公元前3600年，那是什么时候啊？咱们比如说，殷商是什么时候啊？咱们的世界遗产那个最早是殷商嘛，公元前1300年，所以呢，他那个会更早，但是呢，他是咱们黄种人的祖先在那儿干的，黄种人是从那儿走过来的，后来科学发展了以后，就知道咱们黄种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呢，到那儿之后发现了这地方了，之后呢，就发现了，就是有一个外国人，有一个考古的学生。到这意外被绊了个跟头，结果一看脚底下是一陶片 哦， 然后呢紧接着往下找 就挖呀 挖，现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它重要啊，就是光是这个陶器挖出来了100万， 哎呦， 件， 我的天哪， 所以它呢 那只是一个小区域是吗， 对，它这个保留那个遗址，然后呢你像100万件，它那个这个基数特别大，所以它的完整器有多好这都在博物馆里头，然后泰国特逗什么，有好多博物馆周一周二都休息，结果我到那之后看完了这博物馆，不是看完这遗址之后，我想看博物馆，说我们今天不开，明天才能开， 就住在这儿一晚是不是 啊，对的，但是呢我就当时特别犹豫，我不想走，然后我也不知道这博物馆到底什么样，他们那就是你是外国人或者怎么着，觉得你不错的，你可以先进，你可以进去看看。我又不买票，然后我就趴在那门口往里一看，黑洞洞的，里头摆着几件。我当时就是我必须在这儿住一晚。 哎呦， 可是这地方非常偏远 哦， 这 一个非常 偏远。 不是，班青， 班青， 地图上的右上角， 班青这地方都没听过，咱们， 我画了 个圈，是一个旅游的， 就快接近老挝了，所以呢那地方叫乌东塔尼、乌东塔尼再往东1个小时就到这儿，到这儿之后呢我一看完了我必须得住这儿，但是这个青莱什么班青这小城啊非常小，说多了这个小城有5000人， 哎呀， 没咱们小区大嘛， 为什么叫小城故事多，真的是有好多味道， 然后呢 对5000人 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他们当地人讲英语不太多了，但曼谷的话可能50%的人能讲英语， 没问题， 所以在这儿我当时就特别愁，我就是犹豫发愁啊，我说我怎么办， 怎么交流， 怎么跟他沟通呢， 我住哪儿啊，我包了一个突突车从路上下来的，我以为这个花一天拿下来这个就走了呢，但是我这个我是讲世界遗产的导师啊，我不能不去这个博物馆，它到底里头什么样，我必须得看，所以当时呢就说着时候就来了一小伙子， 哎， 这小伙子呢 哇这个天也太蓝了吧， 啊，对，他那个一个是一个是跟你说他是良剂嘛，另外一个人家没工业，你想他没污染啊， 另外古人类选的地方都不太差。 这个地方我记得简直是太原始了。 对，所以这小伙子呢就他会讲英语。他当时也是在一个园区里，他可能家住的不太远。但是他过来以后他就能跟我交流。 他能看出你的需要是吗？ 我跟他对对对，因为、 他能讲英语吗？ 对，他能讲英语、然后呢他有过就能看出他有教育背景嘛。然后呢他说我陪你去。然后呢是他陪我到那里边跟人说完了以后 拿出大眼码扫一下 看完了那之后，然后他就开始打电话。我说我决定我在这住一晚上，但是我住哪儿我也不知道。 你就咨询这位了。 他 走吧小老弟，跟我走。 他就给我打电话说的全是泰语。然后呢特别神奇的是，好，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个住的地方我帮你联系好了。 哎呦真热情。 人家还给你打折。 真热情。 然后呢紧接着他开着车他就把我送到了那个地方。 我的天哪。 假的似的。 送到那儿呢我就特别有意思什么呀，他怎么给我找的地方，就打电话里头他们这个博物馆里有一工作人员开了一民宿。 正好。 开了一民宿呢联系半天我就住这民宿里了。 真是缘分呀。 这也太巧了。 然后那民宿人家有。license 因为有证书， 是， 然后这个民宿就挺好的，非常好， 真 一个小楼，一个小楼， 对， 一共就上的就三间房， 太棒了。 然后呢，你说我去这个季节已经凉下来，我都不开空调，然后还有风扇， 这个、贵不贵？这个价位？ 然后呢，他跟我说的打了折， 多少钱？ 人家原价是600 人民币， 猪， 600猪。 啊，猪，因为这地儿很偏远，然后根本没人在那住，600猪呢？人家说打了折呢。 600猪多少钱？大概 600猪再打了个八折是吗？ 600猪是 600×5。 然后呢，他说这样的，你就一个游客 啊， 你就一个游客，我没法给你做早餐 哦，还可以做 这么办？那个我得到外头买早餐去，这么着，房间400，然后包一顿早餐500。500的话，因为现在是不到1:5， 不到100块 钱，100多， 100多 一点儿， 100块钱吧。 然后呢，就是差不多现在4.7，然后100多一点吧。然后呢，就特别好，就是第二天，就是说这个我在那住完了以后，我也可以休息一天啊。然后路上该写的东西什么的，该释放一下，看看夕阳啊，什么晒晒月亮都可以啊。因为这地方没有亮光，所以晚上那个银河特别亮，月亮特别亮。因为它你想那么小那么偏僻的地方， 这简直就是仙境。 吓死我了， 仙境。 我激动。 然后我自己出去，这就是这小伙子。素昧平生， 真的。 然后呢，人家给你开着车拉着拉杆箱，最后找完了之后，人家不也没有什么更多的。 我问一下， 也没说要收钱。 可以，我问一下，其实我们现在是、我们毕竟生活在大城市，大城市的人呢就会有提防的这种提前的预判。你那么有经验的生活旅行家，在这个交际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提防心的时候？有吗？ 这事儿必须得说了，就是 有， 因为我自己啊，去过很多地方，必须得尊重什么叫文明啊，就必须跟当地的那个环境相沟通 啊， 这地儿文明高了，这地儿文明低了，你必须得适合，所以呢，旅行的人可能是个宽带的人， 怎么呢？ 那么我呢，就到这住完了之后呢，我就在这小城里走，这小城里一共就。这整个这距离最长的也就1公里远，然后我就在这走，就估街上就我一人，然后呢就过了一辆警车。 到底我们的环宇先生在这个偏远的小城碰到了警车之后他干什么了？还拍了一张照片， 是 他是问了警察先生这个旅行社的资质、 还是说这个警察跟他说了什么呢？ 对呀、其实有些反转或者想要延续的部分哈。下面段我们的谭辉先生行者嘛，一定有他自己讲述的方式和方法。 对， 关于泰国他有话要跟大家讲哈。 没错， 大家可以稍事休息，下面还有很多关于泰国谭辉先生的精彩分享。 好的。 感情如手串，笑声像大海，眼神里有阳光。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九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九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信任的收听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如果说你刚刚上半段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是超级旅行达人、旅行家谭慧宇先生，是我们节目的男五号嘉宾。只要他来我们节目，他有精心准备各种的图片、记忆、手写，我觉得是非常尊重生活的一位旅行家。 对，真的是 这一点时刻在映射着我们，要做更好的人。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如此的认真才可以。 是的，上半段呢，来到一个离青莱还比较远的地方， 班青 啊，班青 这个地方呢，也就有5000人，是一个小城。 对， 没有光然，晚上星河非常的漂亮， 人很热情，住宿非常的便宜，而且又好。 就在谭慧宇先生白天在这个地方溜达的时候，碰到的一辆警车。 对， 老婶，你住下。吓了谭慧宇！ 哎呀，你怎么这么出息？ 他怎么打招呼的呢？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泰国啊，实际上能讲英语的人特别多 哦， 所以你只要是会讲英语了，就到那肯定没问题了。 沟通没问题， 这事儿不能手比划。但是呢，人家警车为什么见了我就得说一句呢？因为这地方确实很偏远。尽管那个民宿都已便宜成那样了哈，但是就我一个游客。这地方根本就是个淡季，没人在那儿住。 世外桃源 啊，然后呢？ 所以警察有点怀疑。 然后警察就是一看着我这个外国人，还挎着一相机， 警觉。 然后呢就问我说：“您啊，什么是做什么的？” 哦， 然后我当时 老师听了， 我一跟他说英语，他就 OK 了。我说我你看看，我到这儿来，今天是个星期一，但是你们今天是个星期二。但是你们那博物馆还是不开门 、 然后我就必须得等一天，然后警察啊跟我说 sorry， 哦， 人家警察跟我说 sorry， 实际上是跟这事儿跟他没任何关系， 对呀、 啊， 他不用这么说，但是呢，就是人和人这关系、就是、 热情淳朴自然， 不光是热情淳朴，他就是周围的环境全是那样的， 对， 他觉得啊、这个 sorry 和 apologize 不一样、apologize 是。他做了错事儿，但是 sorry 呢，可能是一种同情吧。 是的， 然后呢，然后歉意，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完了以后，聊得还挺好。聊完了之后呢，他当时这车上坐满了人， 它这是一辆皮卡，啊、就是坐满了人之后，我觉得 斗还有个地方， 然后那个， 哎，我特别想坐那个斗上，因为这个天气实在太好了， 太好了， 这儿能看到图片， 有专门有斗的， 斗的 然后那个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对我来说特别好的怀念， 嗯、 等着。后来他这车从远处开过来的时候，我想起来了，我这挂相机为什么不照张相、啊、 对呀、 啊、我拿起相机来对着他照相，人家踩刹车把窗户摇下来对着我笑， 就是 哇， 他配合你、 啊、对 对，所以他配合你，就是说这个环境里边，如果一个治安的人他都这样做的话、嗯、周围的文明环境我们是可以想象的， 这一定是那种非常祥和的感觉。 对对， 是的， 我坐火车， 对， 坐火车呢，那个火车是人家仨人，列车员、乘警、车长、在车尾那儿聊天呢、我上去我问了一下那个在哪儿，人家给我指着座、指那个车厢， 还是个帅哥哥呢、 就是这个、然后那个我想拿这个相机给他们照张相、结果这仨人不约而同的就站成一排，就配合我、 非常配合。 我有一个经历，我去那个什么菲律宾的时候、在那个度假村，就是非常长的一条，有酒吧，有餐馆，有露天的演出、然后我也喜欢拍嘛、然后就拍那些当地是营生的人，有是做马萨奇的，有开饭馆的、有这个售货员、有自己当老板的，有这种图腾的雕，就是那种纹身师、我只要打过招呼，用英文交流之后说我可以给您拍张照片吗、都相当的漂亮，非常的友善。 对对对， 还有三个卖海鲜的阿姨、就是那种哎来我们家吃啊那种的哈、然后有三个阿姨，一个是管结账，一个是管招揽客人，一个是管那个什么驱赶那些蚊虫的 然后说我能给你们三位照张相吗？好的好的，然后他们三个坐下来办成一排、每人摆了一个 pose。 哎呦， 对对对对对， 他们可开心了呢，特别喜欢 这个呀，叫情商。 哦吼、 然后呢， 小伙儿进来唱吃一点、 对对对，所以 反正挺好的，主要发自内心的快乐。 对，所以我们出去旅行到这些地方，我们本身人就能量场就特别好嘛，然后回来以后可能人就不太一样了， 挺好的。 接着说这地儿啊。 好的， 好。 然后呢，刚才带的那个你也看到了，住那房间什么样哈、 相当好了， 相当好、 特别好啊。 然后挂了一个小兽皮呢， 是的 啊，对，真是挂了一小兽皮呢。 对， 那个然后呢，等于是晚上啊，因为它还有蚊子，它有蚊帐，风扇、空调，然后门有纱门，全都有，这个你不用担心。等到早上起来以后啊，因为我这个可能夜里头醒了以后写点东西时间长了，然后早上就没起来，后来。这个刚才那个 主人 就来叫我来了， 哦、 叫我来，然后，就是早餐， 哇， 早餐太萌了，早餐 太精致了吧？ 对对，那个 小芭蕉是吗？ 小芭蕉特别好吃。 那前面那两个 盖子，这两个盖子是他买的， 哦、 关键是好多人见了我这微信，见了这盖子就不行了， 是这 太 好 看 了， 太好看了。我说这个东西拿回来，因为咱们北方干燥 都可以用， 也能用，然后也咱们也大概不这么用，因为咱们不太露天， 对， 是吧？然后这盖子里啥呢？ 哇，太可爱了！ 盖子是，哎呀，米线， 一碗特别好吃的粉儿， 鸭血米线 啊， 真的是鸭血米线 ， 行。 然后他这米线，那个他不是家里做的，他一个人不能给我开火，他出去 买的。 另外一盘里头是那个肉松面包， 真好、 然后还一杯茶。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他们也喝茶了，对， 是黄种人， 对， 说黄种人 一样的，对。 然后呢，这几样东西，哎呦，特好， 暖。 我当时这一碗就一滴都没剩， 全吃了。 然后他怕我那个吃这凉了嘛，他买回来还是滚烫的呢。 你赶紧敲门，赶紧。 然后打开之后啊，那个碗里头这些东西，我就赶紧照相嘛。吃完了之后，就是这一趟到底我能得到什么？等我到这一天到这博物馆里头，我觉得我真不亏呀、真的， 这 就是旅行里头等一天，这里头这陶彩陶，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能精美成这样，数不尽。 一个大个的一个大博物馆， 好漂亮啊！ 所以就是旅行跟旅游它不一样，所以旅行你自己可以掌控，有好多弹性，然后呢会发生好多跟人之间的故事。 对， 就是所以你最用公交，你最重要的是人嘛，是你跟人联系，你自己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那个四面透风的那个门都不关那公交车，而人那个售票员他会讲英语，而且大多数都能讲，因为他是国家是个旅游城市或者怎么样嘛，他有基础，受教育程度也相对比较好。那售票员手里拿着一根杆儿，就跟那个话筒似的这样的，啪一掰开了，里头是零钱，几个篮儿。然后呢，不同币值的放在那儿， 方便。 然后那个里头有票，一卷一卷的，咔一合上，这票就夹在这儿，撕多长，全是在这儿定， 好方便， 好方便。然后呢，中指这儿别着一串那个纸币，然后呢，他也因为那个车也开得比较慢，那个就是说。门都开着，窗户也都开着，觉得特别自在。 眼见之处都是生活的智慧。 对对对，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也不会说泰语。我到哪儿之后，我就跟他说我到哪儿哪儿哪儿，您提醒一下我。他们全能做得到。 是的。 啊，对，然后呢，不会说你自己那个记着啊，因为我是个外国人，尽管长得差不多，但是我这体量比他们要大，一下就记住了，这真就叫我。然后呢，停车 到站，快 点，快点， 再睡了。 对对对。所以你说那四面透风的那车， 哎呦， 那小突突车 好漂亮，宇宙飞船。 这小突突车还是宝蓝色的呢， 啊、 还是圆的？ 不光有宝蓝色的，还有粉红色的呢。 是吗？我看小突突， 鲜艳， 哟， 粉红色的回忆。 他们现在高级了，你知道吗？ 好看。 我去的那年， 玫红色 小突突还不是这样的呢。 对，这是。这 个、不是小兔兔是敞篷的， 敞篷 啊，对，这是后头带棚的，因为下雨嘛， 好看 啊，对，所以我觉得有好多事情，它这个特别萌，出租车也是粉的，是粉红色的回忆 吗？真的好棒 啊！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你看啊，坐车的人、开车的人都是笑脸。以笑微笑面对你， 啊对啊， 而且他们那小兔兔如果要是大一点那个兔兔，等到晚上他会给自己的车装一个音箱，然后挂满了霓虹的彩灯 串那种的， 动次大次，然后就是沿街走， 啊 对对对， 漂亮， 可热闹了，那个特别好玩， 接地气， 对， 接地气， 所以就是比如说有一天我那个晚上就就到那儿特别晚嘛，然后我一查手机， 还是这个地方吗？ 啊、不是另 外一个地方， 去了好几个地方， 太多。 然后呢，黑灯瞎火的，我一看百度地图上附近就有一个，恨不得200米就有一住的地方，我就去了。去帮就住进去，房间，因为是淡季嘛，没什么人，找，哎，喊两声就有人出来了，说你就住吧。然后我也不知道人外墙什么样，什么一打开房间，我说这 OK 了，我不就要睡个觉，人给我一间房，带着卫生间，然后还有空调。还要什么呀？ 可以， 就是拍张照片啊。第二天 一个人出去玩，确实是。 第二天早上起来，童话一般的事情。 哇， 这房子刷的好漂亮，这一圈然后关键是我去那儿之后， 跟幼儿园似的。 啊，对啊，真是 真好看， 比幼儿园还要丰富多彩， 色彩丰富 啊，所有的颜色都特别的饱和，饱和度极高，而且撞色搭配的非常好， 蓝绿红黄， 对 对，因为我去这个季节呢是个反季节，所以你要想住这儿，你再管人要早餐，这不合理了，人家没法给你做，然后也没价钱，都跟你说好了，没早餐， 没有早餐， 但是。这个泰国还能缺得了吃的 饮食那是 太天堂了，所以那个泰国的吃的那是很多的是吧，各种泰国美食，冬阴功汤， 这是菜单吗？ 这是 菜单图片吗？ 这我觉得这可以给菜单配图， 这是高的，这碗东西可500铢呢， 这是什么？这不是冬阴功汤， 冬阴功汤 是吗？ 啊、对， 那怎么里面还有咖喱啊？放了 不是不是，它可能颜色 浓汤、 汤 一椰浓汤， 对对对，绿芥末， 哎呀， 不是绿咖喱， 绿 咖 喱， 绿咖喱，不是绿芥末，绿咖喱， 绿咖喱。 所以像这种东西特别多， 好有食欲，就这个东西都吃过，非常香 啊。对对对， 米饭是无敌的。 哎呀，那个简直。 所以要说吃贵的吧，也你别没必要特意省钱，但是有的时候它不是钱的事儿，是吧哈？所以 这一碗真的100块人民币差不多是吗？ 对，100多， 这个还挺贵。 关键是这店 大吗？这一碗大吗？ 这碗不大， 哦、 那个都不大。 哦、 这个店是那个特别网红店 哦， 所以贵。 所以 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 啊、 非常非常好， 那就 OK 了。 对， 海鲜汤。 然后呢，因为它那肉碎我没吃，我不吃，不太爱吃那个肉末，所以肉碎我没吃。但是粉儿是老吃。就各种粉儿， 东南亚的粉儿那是绝对， 对对对， 太棒了， 大鸡腿儿，哎呀， 然后呢，比如说 还有猪肝， 还有又出来鸭血，这应该是鸭血 啊，鸭血， 对 鸭 血， 鸭血要 猪鸭血，猪血无所谓， 对无所谓，这个是什么啊？这个好像是西餐， 哎， 是吗？ 什么东西 ？Ice cream， 冰激凌， 冰淇淋， 哇，这什么黑黢黢的？抹茶冰淇淋吗？ 冰激凌， 抹茶 吃的冰激凌， 好吃， 什么？卤肉饭啊，这都不是差的，海鲜饭啊，啊等等等等。当然，我突然间走到一地方，一看人排队， 排队你也掺个热闹， 排队。我一看这店小店排队，然后呢，这里卖什么呢？ 然后道看到眼前这张图片， 我看看，我看看。 你先看，因为没有内容啊，只是排队的人。 对， 你觉得他是应该是卖什么吃食的一个地方？你感觉？ 哟，我瞅着怎么那么像大果子呀？ 大果子 就是油条。 哦，早餐店，你的意思 对早餐店 是不是？ 他是没错，说的太对了。 早餐店， 女王大人就是女王大人， 厉害的。 这是卖果子的， 果子 但人卖的不是果子， 啊、 人卖的是炸恐龙。 啊，我看他旁边有一个小恐龙， 对，炸恐龙， 各种图、啊， 炸恐龙，然后呢，真在里头炸。排队等炸恐龙， 动物系油饼， 然后那个小个的那个， 那他是怎么做出来这个小恐龙造型的呢？ 这事儿太容易了，这一定 有模具是吧？ 有模具吗？ 不用不用不用，就剪子给剪出来，特别容易啊！就是这东西好做，那个只不过排不起这队，他们可慢了， 泰国油条嘛， 啊对，泰国油条那个小油条呢，一株一个。 啊，一株一个， 一株一个，那个短吗？特别短， 一口， 然后你随便 刚炸出来，太好吃了 啊！对对对，跟咱们那个一样，只不过它这个特别小， 嗯， 然后呢，人家这炸好了的 恐龙， 然后呢，我接过来照张相，我说我排不起这队， 还挺帅。 然后是后来， 哎，这小恐龙做的好逼真啊！ 对，说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这个，这个可以。 我的天哪，大蛤蟆， 炸蛤蟆， 对， 大象， 大象， 哇， 鳄鱼， 鳄鱼，对，对对对， 恐龙。 恐龙啊， 然后呢，这如果要是炸果子都能成这样的话，你让他生活多有乐趣。 对对 对， 对于生活的仪式感，体现就平常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食文化，或者说你吃的东西，一路上都不少。 道尔去过泰国，对饮食经常给我讲，让我很羡慕，因为我一次泰国都没有去过 啊。那泰国的 好吃的 简直了， 那 街边随便一个青木瓜沙拉，你说我要要一份，马上就给你弄出来。 对对， 真的是， 所以有好多 在国内再好的馆子都没有那个。 有一些东西吧，你没见过 就感受不到。 对，这来了一个紫色， 这是什么？ 这咱们绝对没见过。 这白菜下边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呀？ 紫色 萝卜缨子。 等会儿 啊， 有瓦迪这个人有什么经验？ 对你这误了30多年的农 笋。 笋，我看看 类似于笋。 笋啊，我猜猜，洋葱。 好，你们俩人都猜完了 啊， 揭示标准答案，帮帮帮帮。 玉米 啊，玉米啊， 天生的 紫色玉米， 紫色玉米 就是长成紫薯颜色的玉米。 这个甜吗？ 我没吃，因为他卖的生的嘛。 哇， 然后呢，这个熟的 食欲啊，紫色玉米 就是我，因为你 嫁接的吗？ 还有点像，有可能 啊，对，还真是 紫色玉米。 对对，所以这一路上见了好多，比如说 没见过的东西， 你不认识的吃的。然后呢，没日不认识的喝的，然后呢，偶尔夜市上，夜市上这些东西特别多，然后呢，炸个油条能炸成恐龙的样子， 对， 然后呢，咱们知道的认知，比如说那个冬阴功汤哈，那来中国呢，那是经过汉化了的，对吧？当地的吃的，比如说他网红店，他为什么是网红啊？他为什么好家伙，这一碗汤比我那一间房 都贵啊？ 都贵啊？为什么呀？所以呢，这是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我们应该出去看世界， 嗯， 但是出去看世界呢，还是应该以独立的思维来看世界，而不是限制在某个区域之内。当然，你有能力 也别盲从，也别屈从， 对 吧？有自己的态度。 这样的话呢，对你说那有态度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不能老没态度。 对 啊，所以呢，就是在旅行里边去，这泰国是一非常容易去的地方。然后呢，天气又好又廉价。 对， 那么从泰国开始，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完美假期的开始。 对， 但是你想往下挖文明，挖那可有的是啊。泰国5个世界。遗产，然后呢，有2个呢是自然的，一个是自然保护区， 在哪里？这个自然保护区？ 在我这地图上的一个是在右边 啊，右侧， 我特意的去了一个 地方叫考爱。 考爱。 考爱。 啊、哦。然后呢，一个在左边，都在中部。 哦。 两个，我就特意去这个地方。 嗯。 啊，然后这两个呢，考爱就是大山的意思。 大山。 考爱自然保护区，嗯、那就是一个大山，里头有好多种动物，哦、说那儿有200多只大象。野生大象、 哎哎、 啊，照到了， 哎呦， 然后那个有犀鸟，就大嘴那犀鸟， 了解了解 啊，照到了， 照到了， 不光看到了，都照到了，然后呢，那个鹿，那个说是还有各种狼虫虎豹。没看着， 嗯， 然后那个各种美女蛇也没看着， 美女蛇， 就是各种蛇呀、啊， 蛇、嗯， 因为它原始嘛，但是呢，去这地儿不能自己去， 嗯， 因为它中间有一段热带雨林， 得有向导， 得有向导、嗯。你要是进了热带雨林，连天都找不着，真是 容易迷路， 就在里头、啊、 容易危险、啊， 非常容易迷路了。 嗯嗯嗯， 我当时是必须得晚上，特晚了，必须得到那儿参个团。 啊， 必须得参个团， 就晚上是 晚上去 擦黑了， 参明天的团。 哦，明哦、okay ， 我否则的话，我早上去的话，人都走了，我又得等一天。 对对对， 我只有22天。 嗯， 所以呢，就是这个代价，就是你到时候你得赶一下。 对， 但是到那之后天都黑了，也没公交车了，怎么办呢？ 嗯， 你不用担心，到时候你自然会有人帮你来的。 是吗？ 是，所以我就到那之后，就是那个有一个。哎呀，真是特漂亮的小女孩，就问我说：“你为什么那个就是站在这个公交车站上， 孤零零的干嘛呢、 啊？站着公交车站上没人呢。 嗯” 嗯， 你干嘛来了？我说我去考爱，她叫考亚 YAI， 考 亚。然后那个她说确实是没有了。那个那怎么？我说那怎么办啊？然后过了一摩托车。摩托说这个我能带你去， 嗯 哼，我说是这地儿吗？然后因为我之前也做了一些功课， 嗯， 我说我要住的这地儿，我要住的离那个恨不得那门口去， 越近越好 啊。对，虽然几十公里吧，没公交车，他来一摩托车怎么弄啊？ 嗯， 然后呢，那人也所有人现在手里都是智能手机啊，大家都在查， 一搜 在查。然后他说，哎，这地儿那个刚开始说是300株，后来他说。哦，你这地儿没那么远，我收200就行了。 哦， 啊、这是人品了， 嗯， 是吧？然后呢，我这次去22天是个小箱子， 嗯、 不是那巨大无比， 可以拿着，对对对。 然后呢，当时呢，他就帮我摁着这箱子，然后我坐在后头，然后他就开着车就奔着山里去了，考爱呀、啊，大山啊，奔、 嗯、 着大山里去了， 拍纪录片啊，太棒了、 对啊， 对，走的就是黑灯瞎火的，走前面一片光亮，就是一度假村。然后呢，我就到那儿以后， 度假村。 然后呢，就是住那儿，然后那儿有参团的嘛， 是， 然后一说啊，我说这没问题，明天有团， 得亏是淡季。 然后呢，说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说明天有几个人啊？ 嗯， 他说加你俩， 加你俩 ，Twins 团， 是啊 ，Twins 团。然后呢，一个导游，后来俩导游，结果第二天是仨人 啊、 嗯，人家对面是一对老夫妇， 嗯， 老一对忘了是欧洲哪个国家的老夫妇，哦，比利时。然后呢，人家欧洲都不是非洲都去过呀、啊，什么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什么都去过，人专门是拍动物来的。 哦， 手里拿那相机，我拿了一个200的焦距的镜头，人那是600。 天哪！ 然后呢，人就开，因为还有好多昆虫呢。一到昆虫的时候，哎呦，这俩人一个拍 DV， 一个拍相片，哎呦，配合着好， 真的 60多了，这一辈子人多幸福。 是的 ，Amazing。 Amazing， 蜈蚣， 蜈蚣倒是 没有， 没这照也照到了，但是没那么恐怖， 嗯、 照到好多甲壳虫，特别漂亮，甲虫就是达尔文 型，独角仙 啊，独角仙特别大，晶亮晶亮的，还有 哇，好值钱啊那个 大蝎子，有男人手掌这么大。 老奶奶，光大的是怪病。 这老奶奶是经过汉话还是方言汉话的吗？ 是怪病嘛？啊，确实是啊。 对对对。 其实我们时间有限，其实我们听环宇这么一分享啊，泰国就是一个很祥和的国家， 对， 就因为它离。曼谷又比较，曼谷还是首都呢，有新城老城、嗯。你到了那么边远的地方，肯定 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小城， 充满了小城的那种温暖和含蓄， 对 对吧？ 对对对对。 那个周多，你干嘛？完了哥，我刚才听完之后，对我生活的那个出发点有点启示。 嗯嗯。 我去开个炸油条的摊子，然后各种图案一弄也挺好的，是不是？ 是啊、 家家就两个柜。 多没有新意啊， 对对 对, 对不对，我弄成一排棍等等那种感， 确实生活小细节会决定这个城市，虽然它没有那么多选择的部分， 对， 但它可以活出很多让人有选择， 就是在它既定的条件和基础上它能活得有滋有味，我觉得这个才是生活的赢家。 爱生活，生活就有色彩。 是的， 是的。 其实刚刚我们环宇给我们展示这些图片，都是有声有色的图片，又有色彩，又有温度的图片啊。就我们见识一些很新鲜的，比如说紫色的玉米啊， 对呀， 这种东西哈、啊，还有炸着各种形状的果子、 小果子、 油条， 对，还有好多故事。因为 下回再来， 下回再来吧。 有的是， 因为那个一个人的旅行的。太多了， 对 对， 你什么都有可能撞见，关键是竟是撞见这些美好的事物， 是，哎，就没撞到点糟心的事儿吗？一个人， 你基本上 泰国这 套，你说你到这儿了，人家关门，这糟心不糟心啊？ 算是一种遗憾， 是吧？嗯，这是一种，但是我等了， 对，等了而且更值，看到 对对 那物件那是金碧辉煌， 但关键是等的这一天，我觉得发生的事情 收获 会收获很多、 对对对，所以这一路上。关键也是我们自己抱着一什么心态去看，然后呢，比如说我一直说我们要像要跟那美好的距离要近， 嗯， 那决定我们情商嘛。你要觉得那不好，离它远点是吧？狗血什么，电视剧你就不看嘛，是吧？然后呢，这样的话我们自己有个选择嘛，我们有条件选择自己的旅行风格以及我们的未来都可以选择嘛。剩下的就坚持自己把握好就行了。 你看周屯那表情，那张脸，收获的脸的表情，收获的样子， 是的，受益匪浅。 对，谢谢周屯啊， 谢谢周屯， 这个也谢谢我们的环宇， 谢谢我们的南五号。 主要是谢谢环宇， 非常精彩的 泰国 一期节目， 除了好玩、好吃、好住，还好有人情味。 是 的, 今天的感觉，人情味和深度是今天我们所体验度。 给大家做个预报， 好， 下期我这个在泰国还看戏了呢，皇家剧院， 好美啊！ 然后呢，演出完了之后， 演员合影 啊，合影， 很棒， 大合影， 很棒。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在别的地儿，人上火车之后，之前小孩儿扮上。欢迎游客， 真好 啊！所以这些都是特别多， 下次呗，是吧？ 下次， 下 次， 下次， 是。 然后还赶上各种节日， 收获这趟挺多的，我们一期说不完， 对， 等下期 分享，下次再分享， 咱们再分享啊！ 对， 谢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感谢唐欢宇先生， 谢谢， 很高兴来这里。 期待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强光上场切换很和蔼，我是无可的蛋黄，自由的流荡，米兰花瓣开启零飘香，伦敦机长掀起红海浪，靠在你肩膀更紧张，爱在飞翔，没有围墙，像电影一样场景随意换，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